用声音传递彼此的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听音乐台的潮流音乐风，我是 DJ 心仪。潮流音乐风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那以后这档节目就由心仪来陪伴大家了。如果各位好朋友想和心仪分享你喜欢的音乐，那可以登录到新浪微博搜索加关注乐听 DJ 心仪。心呢是欣赏的心，仪呢是心旷神怡的仪。在这美好的春天里，埋没在樱花园中，如果耳边能听到优美的歌曲，悦耳的声音，会不会觉得分外惬意呢？那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是心仪平时非常喜欢的英文歌。那喜欢英文歌的朋友可要大饱耳福喽。那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在酷狗有声电台收听我们更多的节目，或者加入我们的乐听听众群，群号呢是23263901，记好喽，23263901。那节目一开始呢，推荐的第一首歌曲 Still Forever。 那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Juvan。 Juvan 呢，出生于1974年5月23号在美国阿拉斯加长大，他被赞誉为现今流行乐坛中最有才华最出色的歌手之一。而今他在全球的唱片销量最高达2300万张。 Juvan 的风光成绩包括三座格莱美奖提名，一座全美音乐奖和一座 MTV 音乐录像带奖。Italian tower leaning, baby, we can leave right now. If that's too far, we can jump in the car and take a little trip around town. They say that California is nice and warm this time of year. Baby, say the word and we'll just disappear. Cause if you wanna go, baby, let's go. If you wanna rock, I'm ready to roll. And if you wanna slow.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表达了爱情与信任的微妙关系。总有人说，两个人之间没有信任就没有爱情，不应该怀疑，不应该有疑问。两个人总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无论是在故事里或者是在现实之中。 人总是习惯问对方是不是爱自己，是不是永远呢？那永远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啊，谁能真能料到永远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这么的深爱，也不知道将来是谁先忘记爱情，或者先背叛爱情，又何必去问呢？即便现在诅咒发誓或说爱一辈子，那又能怎样呢？与其逼问一句爱情的誓言，那还不如用心去经营你的爱情，让你的爱情保持新鲜还有活力。I know it is hard to fall in love when you feel blue deep inside your heart. I'm sure you got so much love to give. Believe in me, I can let it shine again.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Against the Winds， 这首歌曲开头部分是以钢琴的声音出现，紧接着女主唱的歌声像是黑暗的寂静中出现了跳动的光点，又似乎在叙述一个故事，最终又恢复到之前的寂静。这是一首很耐听的音乐，一起来听。 For a safe place, well, there ain't nowhere that's safe. If you're waiting for a good day, you'll be waiting every day. When you're wondering what is missing, there's a chance you gotta take. Instead of waiting for your fate, you just give it all away. You gotta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eave the Lights On。 这首歌曲呢，不乏透露出一丝丝的忧伤，认真聆听每个旋律，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喜欢这首歌曲。Someone's watching over me。 希拉里·达夫2001年因主演迪士尼的电视剧《新成长的烦恼》而人气爆红，2003年基于该电视剧改编的电影《平民天后》将她带上大荧幕，之后陆续参与了《灰姑娘的玻璃手机》、《儿女一箩筐》等片演出。在音乐领域，专辑销量至今突破1300万张，现为 Hollywood 的唱片集团旗下艺人。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Rolling in the Deep。 那这个小女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年龄只有10岁，她的名字叫做 Angel Witkins。 她具有震撼人心的声音，她翻唱的这首歌曲呢并制作成了 MV， 在 YouTube 深受好评，而且也深受人们的喜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点击率超过13200次。最后推荐的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姚思婷的《寂静之声》。这首歌曲如此优雅，如此的安静，那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樱花树下慢慢地享受，绝对着迷。那伴随着这首美妙的音乐，这期的潮流音乐风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 DJ 心仪，我们下期见。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a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and if the huddle of the street I turn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ead, where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the neon night that sleep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n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s that are,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voice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ce raindrops fell and a cold in the walls of silence. They made, and the sigh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and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 in the sound.